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跟我们互动。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说一说导引养生功。在我们上一周的节目当中啊，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我们之前邀请到咱们北京体育大学的杨慧杨老师和大家分享了导引的一个历史的发展。当时我们在那期节目当中啊，听这个杨老师快速的用我们差不多50分钟的时间回顾了我们中华5000年的一个灿烂的文明历史，尤其是这个导引这部分它的一个传承和发展，真的是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当时呢，我们在节目的临结束的时候啊，杨老师跟我们提到了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咱们练习的这个健身气功当中，我们更多的时候呢是有平时的练习，除了平时的练习呢，还有比赛时候的一些这个导引养生。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要先和杨老师去把上一次没有跟大家讲完的这样的一个点先和大家去回忆一下，或者说叫解释一下，之后呢还会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咱们的这个导引养生功。当然首先呢还是要先有请杨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好的好的，听众们大家好。 嗯，欢迎杨老师啊。刚才说到的这个话题，杨老师应该需要给大家去做一个解释吗？我们留了一星期的悬念了，还是得把它给解释出来。 对对对，让我准备了一个星期，所以好好讲一下。 对， 一定要讲到大家明白。 嗯， 这个健身气功呢，上一周跟大家介绍了，就是现在总共有9套大众功法，还有4套这个竞赛功法。 嗯， 那有些这个练习的朋友们就问，这个竞赛的和大众的是有什么区别呢？这个竞赛的呀，它就是在原有的这个套路基础上吧，增加了平衡和柔韧的难度。 哦， 哎，就是说我们本身我们健身气功就有这个平衡能力的锻炼，还有这个我们说经常一寸受伤针这个柔韧的这个练习，对吧？但是呢，这个竞赛功法是在这个基础上又重点的，就是突出了这个柔韧和平衡的这个能力。 哦， 哎，所以说呢，在功法的创编上，我们增加了有很多的柔韧，还有这个平衡的这个动作设计。 嗯， 哎， 所以他在竞赛的时候，我们考核的点也会从这些点去判重吗？ 对对，扣分点主要是在这些上。 哦， 哎，这样的话，它难度就增加了。 对， 哎，所以有一些中年的。尤其是这个年轻的吧，他就愿意挑战一下他的更好的平衡 平衡能力啊， 柔韧性 啊， 对对 对 对 对, 对，这样的话呢他就会变得更加柔软，那么他的寿命就会更加长。 对， 筋就撑得更长。 对， 是吧？ 但是像您之前提到的我们的这个1568这些呢，它其实就是更适用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尤其是大家没有那么高水平的话，我们去练习也是比较容易上手的。 对，因为它这个大众功法的话是适合所有健身者去练习的。 对， 但是作为竞赛功法可能就要需要有一定的这个基础和一定的这个柔韧和平衡能力。 啊， 这样的话你就不容易失败嘛。 是的， 要不然你就很容易失误，就很容易被扣分。 对， 所以要想挑战的话肯定就比那个难度要加大了很多。 啊， 这就是竞赛的4套。 是的 啊， 所以区别主要是体现在这些方面。 对对对，当然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也参加竞赛功法的比赛，因为每年有全国的还有高校的全国比赛的话你也可以报竞赛的，也可以因为大学生嘛，高校比赛基本上大学生很多人都会报竞赛的，因为他们年轻想挑战一下嘛。 对，再加上他们在学校可能也会受到一些专业的练习。 对对对，因为他们要比赛之前肯定要集中训练三个月，这样的话他们就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可能是要加大那个练习的难度嘛。 嗯 啊，也是为了挑战自己的这个生命高峰。 对，这两种针对方向的不同啊，但是同样的一点，其实都是给我们带来一个强身健体的作用。 对， 对， 对， 就像是杨老师在上一次节目临结束的时候当时提到过的，我们北京体育大学呢其实也参与了2007年新创编的这几套健身气功当中的两套。 嗯， 那我们今天着重和大家说到的这一套，杨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先介绍介绍？ 好的。 嗯， 今天就着重给大家介绍这健身气功这个导引养生功十二法。 嗯， 因为这个导引养生十二法呢正好是跟我们上周介绍的导引是有联系的。 是的 啊。那么说到导引养生功呢，在我们体育大学有专门这个学科。 哦 啊，那么这个学科呢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从上个世纪70年代。 哦， 70年代。那么这个导引养生功系列的这个创编者呢也是我的老师。 嗯 啊，也是这个北京体育大学的这个教授张广德先生。 嗯， 那么张广德先生呢也是我们这个在武术界在体育界这个民族传统体育这方面也是我们国家中国的第一代的这个硕士研究生。 哦， 而且这个张广德先生现在也是全国的这个双九段。 哇 啊，双九段的这个专家。 哦 啊，他是武术九段加上这个气功导引九段。 对 啊，所以说他是在这个理论和这个技术方面都是有深厚的造诣的。 嗯 啊，所以说呢他就创编了这个导引养生功系列。那么创编这个系列呢是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是1974年。 嗯， 1974年的时候张广德先生呢就是当时他是因为个人身体原因生病了。 嗯 啊，有这个血液病还有这个肺炎。嗯，肺癌啊，他当时得了肺癌，然后呢他就是用他的这个创编的这个导引养生功系列把他自己生命创造了这个高峰，今年已经92岁了。 哇 啊，本身医院你这个宣布他也就是再活一年， 对对， 就差不多了。但是他用他的自己的这个研究的成果给他带来新生，同时也给很多很多的这个跟他同一期这个患者都带来了新生。 我们在上一次节目当中提到药王的时候已经让大家很震撼了。啊， 对，这个就是在现代的。 是的，就在我们身边的张广德先生。啊， 张广德先生还在这个生生不息的在创编，他还在不停的在写在创编，今年都92岁高龄了。 就是啊，1974年的时候那时候自己被诊断为了 对肺癌。 是呀。啊， 嗯， 然后到现在 对 也还依然高寿啊，都92了 啊。因为那个年代70几年那个年代要得肺癌的话是很难治，就很难治。因为我们在中学只要懂点中医的人都知道肺朝百脉。 嗯， 一旦这个发病发作的话，他就这个传播感染速度非常快，来不及治疗的。但是他通过他自己的这个研究，使他的这个生命创造了奇迹。 嗯， 所以说他创编这个系列呢，现在总共有分三个体系。 嗯， 这三个体系分别是导引养生功体系、养生太极体系和全民居家健身体系。40多年来，他的这个著书的总量是22卷。 嗯。 哎，然后有70多套的这个健身套路。 嗯， 那么他的这个套路体系是以易学的哲理，还有祖国医学的经络学说、 嗯、 阴阳五行学说、气血论为指导，以这个系统的、科学的、实效的，还有艺术的和这个广泛的适用性为宗旨。 嗯， 就是符合大家的这个练习的各种需求。 对。 然后呢主要是6位一体为核心。哪6位一体呢？就是易，就是咱们周易的易，医、工、艺，这个艺是艺术的艺，还有美，还有乐，还有音乐。 哦、 啊，还有音乐。我们说有的说音乐是可以把人的灵魂给 对愉悦身心 啊，对的，就叫6位一体为核心。哎，它的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强身健体，然后通过练习呢去防治这些慢性病。而且他对这个慢性病这么40多年来的这个研究科学实验显著疗效非常有效果。 哇 啊，也是受到了国内外大众的这个群体的这个群众的这个喜爱 欢迎嘛， 很多人都喜爱练他的这个体系里面的这个套路。所以导引养生功他为什么起导引养生功，他是用了气功的古称。 嗯，对 啊，他是用了气功的古称来 给他的这个体系来起名字，就叫导引养生功。那么他这三个体系呢，养生太极系列呢，还有他的这个导引养生功的这个系列呢，里面有很多对症的一些术式啊，很多对症， 就分得更再细一些。 嗯，他就是更对症一点。然后这个全民居家健身的里面，他是主要针对一些常见病、常见的慢性病， 嗯 啊，他创编的。所以说呢，他是这个博采众长，哎，独创一派， 嗯。 所以他的练习主要是逢动必宣，逢坐必绕，以指代针。他的这个创编的理念是不一样的。 嗯， 我们所有的动作都是逢动必宣，逢坐必绕。然后呢，很多动作是以指代针，然后垂扣穴位和经络的，在练习过程中间，就你可以站着练，你可以坐着练，你甚至可以，你要是走不了路，你可以躺着练，对吧？你累了，你可以站高点，你不累，你再加大点幅度。对吧？因为你幅度越大，它不是对心肺功能刺激越大吗？ 对， 它没有一个具体的要求，你必须要达到什么，是不能起不能落的，不是的，它就是因人而异，绝对是就是要一人一功，一人一方。 哦，难怪呢嘛。 对，所以它就效果非常好。 是的， 所以说它讲究注重的是叫绵绵若存的一种意念的导引的练习的方式。哎，而且它的呼吸方式是细匀深长的腹式呼吸。 啊， 对，它讲究这个呼吸肢体加意念相结合，所以他运用了中医里面的辨证施治的这种对症练习的这种效果， 嗯， 来让大家去选择，而不是就所有人都练这一套功， 对， 所有人都吃一种药，那根本治不好病。 是啊， 对吧？ 锻炼要强调的就是 中医讲究一人一方，其实练习也是一人一功嘛， 对 对， 对 吧？是这样子的吧？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所以说呢，他的这个三个体系呢，主要就有这个四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各个套路的这个术式还有理论是跟人体的各个系统发病的原因病理相结合的。 哎，对， 哎， 是对症下药的那个感 觉。对，它特别注重针对性、时效性和显著性。 嗯， 哎，具有特别科学的这种依据。 是的 啊，因为它每个套路它都有科研的数这个成果出来的。 嗯， 然后第二个特点呢是它这个他把这个功法与人的身心共同来相结合，就是人的这个功法练习和身心健康。所以我们现在会说人的健康难道身体健康健康，现在很多人都知道了不是身体健康，要身心健康，对吧？ 心理的健康更重要了。 对，但他在上个世纪他就已经开始提出这个问题，他这个问题也是跟咱们前面上一周介绍的那个身心相结合， 古人 对，就心理的要豁达。所以说呢，他身心共同健康相结合，然后呢既导引又养生，导引完了还有养生，然后呢它具有这个增强你的这个生命年限的这个全面性和这种民族性的这种特点。第三个呢就是它以这个练习啊，它是与我们中医基础理论，比方说与我们的阴阳五行相结合， 嗯， 哎，然后呢具有辩证的整体观的一种和这个哲学哲理性的一种练习的这个特点。最后一个呢就是他的这个导引养生功系列呢与我们国家的两个文明建设相结合，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对吧？ 嗯， 然后呢强调落实以助人为乐为准则，还有这个四乐八护，助人为乐啊，知足常乐呀，什么的， 哦， 八护就是在信息上互通，在功法上互助，在什么上交流，就是这种叫导引养生功的精神。 对， 啊，有这个四乐八护，我们有都有口诀的，其中呢还有这个鲜明的这个现实性， 说白就是更符合我们现在大家一起练习的这种方式、 对 形式了。 因为每个时代的这个人的生活的习惯、生活的这种规律不一样，所以说你不能，虽然老的东西它还是精华是好的，但是我们还是要结合现代的，是要有所改变的。 对，符合现代我们当下人的一种状态和需求。 古代人哪有手机看呢？ 对， 哪有颈椎病犯的那么强烈的？ 对， 对不对？ 对， 古代人哪有什么腰酸腿痛？过去人都坐的端端正，哪有沙发可坐？往那一靠，这个脊椎也歪了，哪也 是， 是不是？过去他没有这个东西，就不会有这个病吧？ 对， 所以说我们要结合当下的一些来做这个设计， 更有针对性 了 啊。 对，十二法是怎么得来的呢？这个是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中心当时编完了那个四套以后，不是要编新的这个五套的时候呢，就了解到张广德先生这40多年来的这种研究成果是非常显著， 嗯， 然后对群众的帮助很大，然后呢就总局的那个领导就聘请这个著名的这个专家张广德教授来创编一套功法， 嗯， 然后当时那个我们的老师张广德先生就想着， 从这个之前的里面拿出来也不合适，对吧？所以说呢，他就从这个导养生功的50套里面， 哇， 选择了12个动作， 这真的有点像是大海捞针啊！ 对， 你光50套里面，这都 得有多少个动 作了？ 因为他想着国家要求他去为人类健康做贡献，他就必须要认认真真的，要仔细的去遴选，不能随便就搞几个动作就编到一块。所以他从50余套里面节选了12个最符合当下人的这种健身的理念的来创编的这个12法，叫12法，是因为他12个动作。 对。 就用12种方法来解决你当今社会的一些问题，尤其是慢性病。 嗯， 所以说呢，叫健身气功导引养生功12法。 对， 哎，所以说呢，离不开导引这个字，就 是的。 我们的老师张广德先生就离不开导引这个古称，对吧？ 对，他也是从导引养生功功法那50多套当中去选取出来的， 对，选取出来的。所以说真的不可思议，大家以为就随便编几个动作，像这样老专家随便找12个动作，24个动作没问题，但是他没有这样去做，他是认认真真的去选筛选，然后不断的练，然后再筛。 其实同样还是要拿自己去做试验， 对， 去找感觉。 不要拿自己，拿我们也做试验，我们也跟他后面练了好久。 对，您这个其实也是有很强烈的感觉的、 对，首先要有，这第一我们强调它有时效性吧，这12个动作。第二，你还得有美感吧，比方说我一练，他看好不好看啊？不行，这个动作不好看，还得变，对吧？你要有时效性，还得要美观吧，人家看的有这个练的欲望。 我想跟着练， 身体是健康了，把体型练坏掉了。然后第三呢，要符合人的这个，就是这个病理的这个，这个特点，对吧？ 对， 我明明我这颈椎不行，你让我练了半天治疗不了这个颈椎，我就练它干嘛？ 对， 对吧？所以说呢，要有针对性， 对， 对吧？所以说时效性、美观性还有针对性，对，所以说要不断的筛选。 是， 所以他这个12法突出了不治已病，治未病。 哎，真是， 古人不也是这么说的吗？ 对 吧？上功、中功、下功这3种大夫是吧？我们要做上功大夫，中功都不要做。 对 啊，治已病的那是。 对， 哎，所以说我们要做上功，要治未病。所以说12法就突出了这个思想，然后呢，又突出了养。为什么叫导引还要养生呢？养生是什么？又突出了养生以不伤为本。就我练了这套下来有健身，还不是把我累个半死？对吧？你练下来了，把身体又给耗损了，那谁还练这个？ 对呀、没有起到养生的作用 我把胳膊练好了，把内脏又给练坏了，是吧？所以说呢，还得科学性。 是的， 对吧？所以说呢，又突出了养生以不伤为本，就是我既练，我还不能伤我其他的， 对， 还要把我不好的给调理好，是这种养护的思想。然后又突出了中医的这个调整情志。哎，保养真气的这种延年益寿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理念，对吧？就要调整我们的情志。你再去练，你整天还是发脾气，整天还是那个郁闷，是吧？也不懂得保养，那你再练有什么用呢？你就不要浪费这时间去练了，是吧？所以他又突出了这个啊。那怎么调整情志？就我们就刚才我说的有美感，一练的觉得自己很美，练的就觉得自己练 对 感觉就找到了，这种情志就调整过来了， 心情也跟着变好了， 就变好了嘛，是吧？那叫一个美，那就变好了。 对， 所以呢又突出了意一天人合一，就是易经里面的易和中医意一，哎，天人合一的这个人设合一，这个身心合一的一个整体观。 嗯， 哎，因为我们中医还讲究整体观嘛， 对， 对吧？然后最后呢还突出了意气行，就是我们说练习气功的3条嘛，意气行3条的这种相互促进，3位一体的这种健身气功的这种精髓的思想在里头。 哇，编著它真的这个背后要付出的东西 真的是 非常大。 哎，如果要是这几本书都有的听众，你回去可以对比一下，内容知识最丰富的就是这一本12法，最后的一本。 嗯， 就是因为张广德先生他的这么多年的这种思想底蕴是非常浑厚的，所以说他的这个著书的里面的这个理论和实践让大家一目了然，看得很仔细。 对， 这个张广德先生呢，从这个1974年以来呢，就是患病到他创编，到这个现在在这个国际上已经有很多国家的这个学生，他都有很多的学生有他的这个弟子来推广这个导引养生功。 嗯， 那么这个12法一经推出以后啊，受到了很多很多，除了之前他的学生啊弟子，还有一些之前没有练过的都特别喜欢，所以他们就觉得这个效果就很显著，一套下来就感觉就是不一样。 嗯， 哎，感觉我们现在每天我们也还会去练这个， 还要坚持去 练、对对对，因为温故而知新嘛， 是 不断的练，不断的就找他的这种感觉嘛。 甚至还有一些气流的感觉都会有的。啊，都会， 就是每天都会发觉自己身体的一些变化。 对对对，变化，哎，好像肺功能提高啦，或者是哪块变得更柔软啦，哪块变得更加的这个，幅度更能做大了呀，筋能拉得更长啦，就这种感觉。 对， 是不断的在有，哎，所以说它的这个理论体系是非常丰富的。 嗯， 它从这个人体的这个整体观、运动观、平衡观，以祖国医学的这种脏腑经络学说这个来为指导，气血论为指导，然后来创编的这一套。所以说现在这个练习十二法的人非常多，而且专门都有十二法的这种比赛，就针对这一套的这个比赛。 对， 那么十二法这个创编完了以后呢，他给他的一个定义是什么呢？他的定义就是通过意识的运用，就通过你的意念的运用，然后呼吸的控制和形体的调整，就是你的这个三结合，然后呢最后是生命优化的一种自我锻炼的方法。很多人在刚练的时候，他有的人就说，哎呀，我都学会了，还有什么要练的呀，动作都会了，打得也挺漂亮的，那就下面没有什么可提高或者是可开展的了。大错特错。 嗯， 当你把这个动作都练对了以后，我就会让你尝试着你和呼吸结合上。 对， 对吧，我们说一吸一呼为一吸，就是一个休息点是由一个吸气和一个呼气来完成的。 对 对吧，比方说我吸气用了两秒钟，我呼气用了两秒钟，可能我能休息两秒钟。如果我吸气一秒钟或者不到一秒钟，我呼气的用一秒钟，我是休息的不到，那我的心脏会就是快速的 节奏会快吗？ 那我休息时间就短。那你每呼吸一次，你比方说你每呼吸一次你休息两秒钟，我只休息一秒钟，我这一生要比你休息少多少时间？ 对不对？ 对， 所以说人家说一吸一呼为一吸。 嗯， 哎，所以说呢，当你把动作练得很完美很规范的时候，我会告诉你跟呼吸能不能配合上。 对，还有跟意识的结合吗？ 对，跟意识的结合就结合你的具体的了。比方说我现在练的是舒心平血。 嗯， 哎，我练这个舒心平血功的时候，我就要意念想着我的心包经，我气血要走我的心经。 哦， 哎，我就要去用意念去引导气血来走。那么可能有的人他的这种气感会来得快的，比方说在走的过程中间，我的手变热了，我这块变热了。 嗯， 哎，这就是这种气感造成的这个气流的变化，然后使你身体气血走到这儿就变温暖了嘛。 对 吧，然后呢可能还会有一种什么感觉呢，有一种麻麻的， 嗯， 痒痒的。哎，之前比方说你的气血走不到末梢的时候，你把手腕这么压一下或者这么旋一下， 对对， 然后呢这个一下就 刺激就更明显了， 这个气血一下就冲到你的这个之前少来的这个 对 末梢直接，哎， 触及到它 了，对，然后这个手就发热了，这手就，其实这就是一种气感的表现。 嗯，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北京体育大学的杨慧杨老师和大家分享健身气功之导引养生功十二法，着重为大家介绍了它的定义还有它的特点。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您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百年奋斗，风雨兼程，开启新篇，扬帆远航。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城市广播、体育广播和京津冀之声联合推出大型系列报道，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更续百年初心，凝聚奋进力量。4月到8月播出，敬请关注。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每天9:05到9:55，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大学的杨慧杨老师和大家分享导引养生功十二法。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杨老师和大家介绍吧。 什么叫气感？ 不是说你要 一发功推个什么东西能推八丈远，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电视剧里那种。 不是电视剧那种。所以很多人说杨老师什么是气感，我怎么没有气感，我说你要什么样的气感，对不对、 嗯、 实际上你身体的微微变化，你手心变热了，手指变热了，或者你手有点麻麻有点痒痒， 对， 这就是气感呀，你还要啥气感呀， 对。 这种气感它是在润物细无声的，哎，慢慢的在通过你不断练习的时候你能感受到的，对吧？你不能说我今天刚学我就有气感，那是不可能的。 嗯， 你动作还不练的规范你怎么有气感？ 对，所以在动作规范的基础之上， 对， 去要求大家比如说 有呼吸配合， 是的， 然后身体慢慢慢慢的它就有感 觉了，找那个意识， 哎，然后就意念去引导你的这个气血走你某一个对应的一些脏腑和经络的地方的时候，你这时候就会有强烈的感觉。 嗯， 哎，这样就是一种在锻炼的过程中不断感受不断提高的过程，而不是我学会了就什么事没有了。 对，不是简单的只学动作的， 对， 动作其实学会了是最基本的一个， 最基本的就规范是最基本的嘛。 对， 但是如果你不配合呼吸和意识的话，你这套功法是白练的。 嗯， 你达不到健身的效果。如果你运用上了，同样一起学习的人五年以后十年以后他俩完全是不一样的。 对， 甚至你不用这个呼吸和意念去练习的话，甚至你练练就觉得没意思了。 嗯， 就不想练了，就这几个动作，十二个动作有什么不好练的？就你天天打好几遍，有什么记不住的？但是你真正的精髓，不是你这个动作练会了就行了，是要根据你的呼吸、你的意念，你说白了，这个意念你就要开始学习经络了吧？ 嗯， 就要学知识了吧？学中医知识了， 它到底是对着哪儿？ 要不然你都不知道哪跟哪儿啊？ 对， 对不对？ 对， 所以这就是在无形中间又提高了你的理论的这个水平。 是的。 对吧，你又想研究的更多。那么它的特点就是提高五脏六腑的机能，之前说过叫以内养外。 嗯， 你外面弄得再华丽，但是你的这个内脏不健康，那一样是身体是不行的嘛， 对吧， 迟早都得 垮掉， 出问题的。 对， 对， 所以说要以内养外，所以说首先是提高五脏六腑的机能，然后呢有助于一些疾病慢性病的这个预防，然后呢针对这些有疾病的这种经络，哎，来产生这个导引术式的练习，使它呢得到一个健康优化。 嗯， 然后呢就是它的这个动作的内容呢文化底蕴特别丰富。 嗯， 这个十二法的每个动作名称都赋予它的含义的，而且书上都介绍的非常清楚，每个动作的名称它都有定义的。它要不就是一个历史故事，要不就是这个是有一个什么渊源的。 嗯， 老师把每个动作名称它都是有一个解释的。 还是您说的嘛，知其所以然。 对呀、 啊，我得练得明白， 让你练的时候你就想到这个历史故事。 对， 比方说这个为什么这个怒则这个容易伤肝，然后这个喜则伤心。 嗯， 然后就举一个历史故事，虎骑龙背的故事。 嗯， 啊，金乌珠和牛皋的故事啊，你马上就记住为什么是这样子的。 对， 对不对？他就用历史故事来让你记这个动作，就没有那么枯燥乏味了。 是的， 他通过这个文化内涵和寓意深远的这个故事呢，让你记住。然后动作呢是俏丽清新，简单易学。 嗯， 你不能说设计的好复杂好难，那是学不会。 对， 更别说健身，学都学不会，谁还去健身去啊？ 对， 所以既俏丽清新，这个动作很美，但是它又简单易学。 嗯， 这样子就符合老百姓的这个能接受。 对， 对吧？其实他没有什么基础，但是通过练一练，他也就会了。 对，更容易接受。 对，要不再练练不会谁练呢？ 嗯，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那么特点呢，它总结了几个大的一个方面。 嗯， 首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养生理法源于易医，就它所有的美式动作的理法都是跟咱们的周易中医有关系的。 哦， 哎，就源于易医。第二就是功走原道。什么叫功走原道呢？这个天人合一，就是说所有的宇宙间的万事万物，哎，从宏观世界的银河太阳系到微观世界的细胞原子电子质子， 嗯， 这些都是通过原道周而复始的循环，就我们身体里的气血也是这么循环的。 对， 对吧，联系然后发展。所以说呢我们有这个什么日往则月来，是吧，月往则日来。 对， 白天走了黑夜来了，黑夜走了白天来了。那么人类动物植物它就会出现生长壮老死。 对 啊， 对， 我们现在叫壮老已，也就是死亡的意思。 嗯， 对吧，所以说这个循环过程就是叫天走，这个天人合一，功走原道。第三叫逢动必玄，功于万怀。我刚 刚说过， 为什么功于万怀，就是因为万和怀它是元穴的生成的地方。 嗯， 对吧，那么逢动必玄， 逢坐必绕的目的是在于什么呢？是目的在于通过力学的原理来刺激我们身体的十二根正经，然后包括这个还有两根，就是总共十四根，还有七经八脉上的两根任督二脉。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力学的这个公式，力矩等于力和力臂的乘积，即 M 等于 F 是吧， 对， 和 L 的这个关系、 嗯、 所以说呢这个力学告诉我们旋转的力矩大于直摆的力矩。 对， 所以这我经常会举个例子给学生，我说比方说我们做广播体操有很多都是直摆性的，那我们做养生它是旋转性的，就像这个毛巾还有衣服从水里拿出来，那张广德老师说了，拿出来以后你要这么拍，水能排干净吗？肯定排不干净，在短时间内肯定是排不干净，但是如果你拧它呢，在短时间内就能把水 完全的排掉， 拧干嘛。 对，所以说呢旋转的力矩大于直摆性力矩，所以我们设计的每一个动作都是逢动必旋，逢坐必绕的、 嗯、 这样的话一套练下来，你的这个经络在你这个练习过程中来回的扭转，它不就刺激了这个气血的这个周流了吗？ 对， 在咱们的这个经络就像一个水管一样，经络是干嘛？它不是走气血的吗？我们比方说我们这个浇花的水管，我们把它拧住了，它还出水吗？不出了吧。 对， 我们一放会怎么样现象？哗一下就出来。 对， 我们就要的这股劲儿。 对， 就这股劲儿才能把这个原穴 打到最远处。 对，冲过去，然后走到这个关节的这个整个这个 末梢嘛， 末梢之节。 对， 所以说我们用了这个旋转的力矩。 嗯， 哎，所以这是我们一个创编的特色。 对， 然后第四呢就是剑内助外，形与神俱。 嗯， 这个一听就明白了吧，刚才我说了剑内助外、 嗯、对， 以内养外嘛。 是的， 对吧，就是我们要注重以内来养外。 对， 然后呢形与神俱，为什么叫形与神俱啊？有句话是这么说的，我们的外形是神的居住的地方，形为神之宅。 嗯， 对吧，还有一句叫什么腰为肾之府嘛。 嗯， 所以形为神的就是我们的形是我们精神意识住的房子。 嗯， 如果你的形没了，你的精神意识还有吗？就像我们人如果最后身归混沌，那我们这个形都给烧掉了，我们的意识就没有了。 是的， 对吧，所以叫形为神之宅。所以首先我们要把形养好了，我们的神才会安然的在我们的形里待着。你不信你看，如果一个正常的人，他是在的他的精神意识是非常 很好的、 嗯、 向上的乐观 的、啊、 对，如果你今天骨折了，你是不是你的情绪就不好，你就瞎想了，你这个精神意识就、 嗯、 就有点涣散了吧。 对， 因为你要你的力，你的这个集中力都到你的这个伤痛的地方了、 嗯、 所以说你还有什么好的表情吗？ 对， 对不对？但你要是一个健康的外形，你是积极向上，是阳光的， 嗯， 对吧，因为哪儿没疼哪儿也没有问题啊。那你哎呦一会儿这疼，哎呀一会儿那疼，那你有好的表情吗？你有好的这种神情吗？没有。 嗯， 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要形与神俱。第五呢就是动息相随，动缓息长。什么意思呢？就是刚才我说的动作和呼吸要相随。 嗯， 比方说开息合呼， 对， 起息落呼， 是的， 对吧，是跟这些相随，要动缓息长。什么意思？就要讲究细匀深长的呼吸方式，就是我刚才说的一吸一呼为一吸的意思，叫就是要多留一些休息的点，你的生命不就长了吗？ 对，让我能休息的时间更长。 对、 啊、 心脏这个 多得到一些保 负荷也能轻一些， 对，保护一下嘛，你不就像兔子那太快了，这就是不是就结束的快，是吧。那么第六呢就是意形结合，哎，意如清晰。 嗯， 就是意念和我们的刚才说了和我们的动作和形体动作要结合，去引导他的气血走某一根经络呀或者是穴位、 嗯、 来让他这个地方产生气血周流，把瘀滞的淤堵的地方给他宣散开嘛，是吧。那么意如清晰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讲究在意守的时候叫不可用心守，不可无意求。 嗯， 这种意念是绵绵若存、 哦、 淡如清晰，就这种意念不是要那种来得像很强烈的那种容易走偏 哦， 容易手死了， 用力过猛啊。 对，如果你不是这种绵绵若存的去用意念去引导，不像这个清晰流水的样的话，会导致走偏，就导致走火入魔。 嗯，想找这个感觉真的不容易， 不容易。但是所以说我说这个气功导引练习一定要有专业的老师来指导才行，不能自己去瞎练 哦。 啊，这个就是非常重要。 嗯， 所以为了证实我们的意念有作用了，我们做了一个实验，我们用30个人 练习这个一手劳宫穴。劳宫穴就在我们掌心， 嗯， 弯曲中指点按的这个地方，是属于手厥阴心包经上主管心包跳动的一个穴位，叫劳宫穴。 嗯， 它常年是暴露在体外的。 对， 所以说呢，我们用30个人一手劳宫3分钟做测试，发现一手后比一手前的它的这个点温度，就是这个点的这个温度提高了0.5度，就3分钟。 哦，就是说我在这3分钟的时候，我一直要想着， 我一直要想着气血就走到这， 对， 走到这， 对， 对，我们是用30个人做的实验， 哦， 记住点温度，皮点温度，就说明他的意念对于气血的这个引导是有作用的， 嗯， 对吧？人说心主精神意识，你的精神意识和你的这个心的这个是相连，所以你要用心去想它，它就自然它就会。流动到这是有作用的， 对， 是这个地方会产生效果的，这是我们做的这个实验， 我们把它导引到这儿了嘛。 对呀、啊，就是你那个地方有问题，中医里面就说这个地方是气血这个不畅通不周流了才有问题、 嗯、 他中医他不讲这个病毒，不像西医是讲病毒的靶向治疗的这种的，我们中医是整体辩证的，对吧？他讲究这个地方有没有瘀，他的这个抵抗免疫力啊系统有没有正常化，是讲究这个东西的。所以说呢，我们要让它气血周流达到这个地方、 嗯、 那第七个呢就是动其烧结行于直指， 嗯， 就是我们在练的时候，我们要这个烧结其实指的就是肘啊膝啊以下的这些，就是肘以下和膝以下的这个部位、 哦、 啊，膝关节以下和肘关节以下的我们是叫这个指啊、 嗯、 就是烧结，烧结而直指的这个活动，就是烧结的是活动的重点、 嗯、 就是我们脚趾和这个手指是我们这个刚才说的这个烧结的活动的重点。因为中医告诉我们这个直指，就特别是指端，就是手指脚趾指端，它是人体经脉的颈穴所在位，就我刚才说颈穴、 嗯、 原穴是在腕部，颈穴是在这个指尖指腹上、 嗯、 对吧？古人把这个精气运行的这个过程用自然界的水流由小到大由浅入深的这个 来形容，也就是说四肢末端按照这种这个过程来说，它的顺序就是从我们肘关节和膝关节往下的这个顺序，所以说依次排列这个颈穴啊，它是多位很多，在这个多位于这个手指和这个脚趾之端，所以我们把它比作是水的源头，就颈穴是水的源头、 哦、 就走到这个源头了， 对， 所以说精气所处的位置其实就是颈穴的这个位置、 哦、最开始出现的那个地方， 对，就是最后要走到这块地方啊，所以说它是它的源头，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叫行于直指， 嗯， 但是你气血不足的时候，我之前说了，你根本就走不到那个地方，因为你气血推不过去， 对， 到元穴那就推不过去， 就被阻碍了， 对， 治了嘛， 对，所以我们练的目的也是为了这样，要动气烧结。第八呢，就最后一点呢，叫导引康体，哎，命意腰际， 嗯， 为什么要命意腰际？这个是特别重要， 嗯， 这就牵扯到我们的解剖学了， 哦， 所以这个导引它不是光是我们古代的东西，它跟西医也是有关系，跟解剖啊，跟生理这都有关系的， 是的， 对吧？因为它 跟经络学嘛， 你毕竟是要研究一个人的健康啊，也不能就是违背了一些科学的东西， 是的 啊，所以解剖学告诉我们呢，我们腰椎有五节， 嗯， 对吧？我们上面是胸骨，下面是骶椎，啊，人体的这种提俯仰屈伸都是要靠这五个地方，哎，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前面啊，从百会到会阴穴，这前面是任脉、 嗯、 后面呢是督脉，那在任脉上和督脉上都各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穴位，哎，督脉上呢就是命门， 嗯， 在第二腰椎这个棘突下的命门， 嗯， 哎，是我们的这个叫长寿穴，然后前面呢就是我们任脉呢有个地方，哎，叫神阙， 嗯， 就在这个肚脐这块、 哦、 哎，这也是我们的长寿穴，对，那通过这两个穴位的这个长寿穴的这个练习呢，它这两个穴位叫命意腰际，其实它就是在腰部这一圈、 哦、 对吧，尤其后面这个命门，命门是正对着这个肚脐的啊、 嗯， 所以说呢叫导引康体命意腰际，就是把这两个长寿大穴练好了，你身体就健康了， 嗯，自然就能长寿了， 对，自然就能长寿了 对， 所以这是它的这个八个特别显著的这个特点， 哦， 哎，把你掌握了这八个特点，你练习的时候就结合这个特点练，你就能完全的进入到一个升华的一个状态， 嗯， 所以我为什么说练习咱们这个导引也好，练习气功也好，要知其然知其所以然。你不知其所以然，你就瞎练，练最后又练出问题来说，练要说没有效果还算是庆幸，你不要没有效果又练出毛病来了，那就麻烦了。 对， 对吧？所以说呢，这个八个特点也是非常就核心的问题，就是和就是练习就要学这套十二法，特别核心的， 嗯， 也要掌握的， 是的 啊。那么它的作用。我们说说它的作用有几个方面。 嗯， 第一个方面在导引方面的作用，就是这个十二法呀，它传承了庄子刻意的这个我们之前说的啊，吹嘘呼吸，吐故纳新，雄鸡鸟声，为兽而已矣。然后又扩展了，咱们说礼义，礼义就是专门解释咱们导气 导引的， 哎，引体力阴柔的这个，哎，就是在导引方面，它传承了这个庄子的，又继承了扩展了这个礼义的。 嗯， 那么在养生方面。啊，又突出了祖国医学不治已病治未病的预防思想， 对， 哎，又突出了这个养生以不伤为本的养护思想，对吧？ 嗯， 最后呢，又结合突出了这个中医的调整情志、保养真气的这种养生益寿的这个重要的这个意义， 嗯， 所以说他把这个意义啊，什么天人合一、身心合一啊，什么这个人设合一这种整体观啊，就是。发挥的特别好，就是在这个整个的创业过程中间把它体现了出来。 对， 哎，最重要的就是它的我们经常说的三位一体，就是三条合一， 嗯， 这三个 体型啊， 对，是我们 的，连我都会了。 对，就是我们练习的精髓。你把这个几个掌握了，而且是科学的掌握了，你肯定是能这个增强你的身体健康或者是长寿的。 对 啊，所谓意形结合，重点在意，意如哎淡流清晰， 嗯， 哎动息相随，着重于息，息如神龟吐纳。就像乌龟呼吸一样那么慢， 对呀， 嗯， 要不然乌龟长寿呢嘛， 对，不是像兔子那样那就麻烦了。 对， 所以说呢叫最后达到一个形神供养，然后呢形助益气，然后形呢益中正安舒，最后的哎，最后的作用是导引和这个养生相结合方面的， 嗯， 对吧？刚才是两个单讲的，就是第一强调君主，哎，这个指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大脑的神经系统是我们的君主， 啊，对，它是我们控制我们整个身体发布这个指令的， 对呀，对呀， 对， 哎，所以说呢，强调君主的统筹啊，要清虚，哎，静定，然后呢，施令于周身上下，要阴阳互为表里，这样的话呢，在练习的时候，中正安舒，不偏不倚，和谐相处， 嗯， 哎。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立足于腰脊，就刚才我们说的两个长寿大穴， 对， 是吧？可以达到什么呢？滋养肾阴，温补肾阳，纳气归肾，然后呢，迎精生髓，然后调补先天。 嗯， 然后呢，第三个就是着眼于四肢烧结，刚才说的这个井穴的重要性，练不上，练不到头就气血过不去嘛， 对， 过不到四肢是吧？所以说呢，如果要是哎达到了这个效果的话呢，就可以舒缓心脏。平调血液，然后呢达到一个强心益肺，疏肝利胆， 嗯， 然后呢通调三焦，和胃健脾，补益后天的一个作用。最后呢就是它侧重于疏通经络的这个道路，哎，因为我们说经络是经脉和络脉的这个总称， 嗯， 那么这两个呢经脉是主干道，络脉是分支干道，它们同样的都是走气血的， 哦， 所以说要把它们练习这个十二法呢，就可以侧重于疏通他们这个 对都打通了嘛 脉和络脉的道路，使气血周身上下循环， 嗯， 表里，然后内外畅通，然后可以达到一个什么呢效果呢？就是可以协调我们的阴阳，然后传导我们的感应，就是我们的感应会更加的分明清晰，然后呢可以调整虚实，这里指的虚实就是阴阳的关系，就调理脏腑的阴阳， 嗯， 啊，可以达到一个健康延寿的目的，就是达到一个防卫防病治病的一个目的。 对， 所以说综上所述这些呢，介绍的这个导引养生功十二法，他们就是，所以说对我们大众人群来说，没有病的时候你练习它。可以预防， 对呀，啊， 你不用说啊，我没病，我不练，我什么时候有病再练，那就晚了，那就变成中宫和下宫大夫了，啊。 我们一直都要说嘛，未病先防嘛。 对，然后如果说你有一些慢性病的，对吧？那你就可以针对这个功法里的一些针对的一些脏腑经络的一些动作，或者是整体的，你通过练习，它可以帮助你调理你提高。 就在十二法里头，你可以多练一练这个功法。 比方说，十二法十二个动作，可能里面有四五个动作是针对你这个慢性病的，你可以把其他的也练。但是这五四五个动作，你重点多练几遍。 对对， 这样不就事半功倍了吗？ 是的， 对吧？我不一定把每个都是各做一遍就完事儿、嗯。我这个作为辅助的，我练个一遍两遍。但我每次练到那个重点的四五个的时候，我再增强几遍练习， 对， 然后再换下一个动作。 是的 ，OK， 没问题， 对， 对吧？所以说呢，有病可以治病，没有病可以预防。 嗯 啊，病后呢还可以康复。 嗯， 所以说它是一套所有健身爱好者可以去选择自娱练习的这个通往身心健康的一条最新的途径的一种方式。 嗯， 对，所以这一套功法我觉得最主要要了解的就是它的特点和它的作用。 对对， 只有了解了这个你才能把这套练好。 对， 就是人体的八大代谢系统，如果不加运动的话，八大要加上运动的话就是九大代谢系统，它都有可以选择的内容。 嗯， 就包括张永能先生创编的这个什么养生太极系列，它是也是有针对性的。 对 啊，所以说他的功法他是完全是遵循了这个中医咱们这个国家的这个祖国医学的这种辨证施治对症设计的这个方式来设计的。 是的，而且我觉得特别棒的一点就是一直在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未病先防的这个角度。 对对， 做的这些工作其实真的是特别希望我们朋友们大家可以自己去亲身尝试去做一做，去练一练，但是也要像刚才杨老师特别强调的，如果是要练习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健身气功导引养生功十二法的话，一定要是跟着我们的专业的老师啊，或者说是咱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一起去练习。 对对对， 自己练习的话可能未必能够找对那个感觉，动作可能我们还能做好，但是意和气、 嗯 你未必能够很好的去做到。 在最初练习的时候，尤其是最初刚入门的时候，一定要请专业的老师来指导。 对， 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你能快速的掌握动作。 对， 对吧？你自己捧个书在看，或者你看个视频，你可能搞不清楚左右方向， 嗯， 对吧？所以你面对面的教学，你会快速的掌握动作。第二，你对动作的理论的这种结合，你会通过老师的讲解，一下就能领略。 是的， 你不用再去猜，不用再去查，不用再去对， 对 对吧？老师一讲这个动作是什么功理，你马上就能记下来了。 对，而且所以然全都明白了， 全都明白了。然后剩下来你学完了，你再回去按照老师的要求，按照书上的这个去练，这都 OK， 这都没问题。但是初期学习一定要面对面的教学。 是的 啊，所以好多人也有工作很忙的上班族说：“杨老师，你不能那个在线教我吗？现在都在线教、 嗯， 然后你能不能给我这个传一个视频，或者你给我发一个什么东西，一本书，我看一看就会了。”我就跟他们说拒绝。他们说：“为什么呀？ 为你好呀！ 啊，非得面对面。”我说：“我教不会你、 嗯， 为什么呢？我做示范，你都不知道我左边右边。我在底下，我可能就教个三五遍，在上面我做十遍，你可能都不明白。” 对 啊，如果说你是一个复习，比方说老师，我这已经学过好几年，我就这个动作我不知道哪个对哪个错，我可以线上给你纠正或者给你线上指导一下。但是你要是初学，真的我讲不明白。 对，还是以面对面是最好的方式、 嗯、面对面最好。然后你一旦掌握了基础的练习方式，正确的你自己回去练，这都没问题。 对，所以真的就是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把今天杨老师跟大家提到的啊，我们这个健身气功导引养生功十二法好好的去学习一下。 对， 真的是对我们的这个身体的收效一定是自己练了之后就会感觉到，就会有收获。 热烈欢迎这个各界的爱好者到北京体育大学来。 对， 我们有很多优秀的老师都可以给你们做指点。 对 啊， 对， 因为北京体育大学这个导引养生功的这个学科已经有40多年的这个历史了。 是的，对，所以能够给大家带来非常及时的帮助嘛啊，依然还是我们希望的，就是给我们广大的这个健身爱好者带来的都是科学健身的一些理念和指导。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杨老师，同时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和晚间的11:00还会分别有两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杨老师 啊，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再见。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钻研体育，收获快乐。大家好，我是一日社长惠凡。 我是研究员王毅。 我是林苑。 我是研究员李维。 我是康乐。 以球会友，有一说一， 传共不等于倒脚啊。 输球之后啊，人人都是诸葛亮，人人都是主教练。 国安队这个球队，它骨子里面是一个生长、生根于北京这个城市的球队。 咱们看这个培养的模式，就是钱花了，事儿没办。 要尽早让这些有潜力的年轻球员啊，去见识一下高水平的比赛。 北京体育广播第一档新媒体直播互动节目《体坛研习社》即日起线上开播，锁定北京体育广播官方微博、官方抖音账号，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您想听什么，我们就聊什么。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现。2022年2月4号，全世界的目光都会聚焦中国，聚焦北京，聚焦鸟巢。让我们共同期待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盛会，为北京冬奥会加油助威。 告别金元泡沫，重塑中超理想，分段赛会进程迎来崭新起航。实力新人 来到了这个新的家庭，面对挑战，完成挑战。 精干老将 为了我们的目标去努力，去争取冠军。 激情主帅 几年了，我们一直是名列前茅吧，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得更好一些，能够再往前走一步。 焕新登场， 今年联赛和去年相比较，应该有三个新的变化。第一个变化，中国足协职业联盟啊， 和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一起关注2021中国足球超级联赛。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北京冬奥会跳台滑雪将在张家口赛区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举行，一共产生五枚金牌。跳台滑雪比赛分为标准台和大跳台，裁判会根据选手从站台到着陆坡的飞行距离和动作姿态打分。2022来张家口的雪如意，与我一起感受自由飞翔的空中魅力吧。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其实啊，平时像家庭聚会、商务宴请、逢年过节或者家有喜事儿的时候呢，我们习惯性的喝酒去庆祝一下。但是呢，太普通的酒水啊，上不了台面，几千块钱的高档酒水呢，又感觉性价比不高，怎么办呢？今天我们就向大家诚意推荐一款来自贵州茅台集团旗下的53度古园贵宾陈酿酒。这每一瓶啊，都是精选优质粮食匠心酿造，每一滴都是窖藏陈酿，香浓馥郁的。喝一口，每一口呢都是酱香突出，酒体醇厚，空杯留香。这样一款专门用来招待宴请贵宾供贵客品尝的陈年佳酿，大成品质，值得信赖。不仅酒水的品质过硬，包装呢也更是锦上添花，沿用了经典的白瓷瓶、红飘带，瓶身还有金光璀璨的外包装礼盒全部使用了飞天图。每两瓶酒呢还有一个精美的手提礼袋，买回去用来招待宴请贵宾贵客，是上得了台面拿得出手的。那这么尊贵的茅台集团旗下的古园贵宾陈酿酒，在市面上您自己去买那可不便宜啊！线上某平台4794元一箱六瓶。今天呢，品牌方为咱们电台的听众开放了一个专属的优惠，一箱六瓶只要999块钱。那除此之外，前30名成功下单的听众还可以免费领取一幅5米多长丝绢版的清明上河图，是不是很超值？怎么买呢？有两种下单方式。首先呢，您可以拨打400-999-1978400-999-1978打这个电话来订购，或者说您可以在微信里搜索北京体育广播公众号，在关注之后啊，下方的对话框里您回复阿拉伯数字9，然后点击弹出的链接就可以购买了。花999块钱就能将一箱6瓶53度贵宾陈酿酒带回家了。听众朋友，这眼看呀中秋节就要到了，不知道您家里的团圆酒准备好了没有？在某平台售价4794元一箱的茅台集团旗下的古园贵宾陈酿酒，只要您现在打进400-999-1978400-999-1978，或者说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体育广播，回复数字9，花999块钱就能带走一箱6瓶茅台集团旗下的陈年佳酿了。那前30位下单的听众呢，还能免费领走一幅5米长的丝绢版清明上河图。一定要记住我们的订酒电话是400-999-1978400-999-1978，或者关注北京体育广播的公众号，回复数字9即可下单购买。 最不朽，我不想再问君。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今天白天京城以晴到多云为主，午后阵风风力将达到五级左右，同时山区还有短时阵雨出现，请注意防范。紫外线照射强烈，体感偏热，防暑防晒还需要引起重视。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频繁降雨使得山区地质条件更加脆弱，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近期不适宜外出登山。今天的气温在29到19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气象指数为2，体感偏热，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为1，体感舒适。今天的紫外线气象指数为5，紫外线照射强度很强，请注意防护。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